古典主义、 浪漫主义、 写实主义、 象征主义、 存在主义、歌德、 雨果、 鲁迅、 托尔斯泰、 川端康成，穿插在不同的时代，触摸他们伟大的心灵。 文杰华主持世界文学之旅。 世界文學之旅自從進入英國文學的介紹之後，我們一路由十四世紀這個英國文學的之父橋首開始，就進入了馬洛的介紹和莎士比亞的介紹，一直到現在我們就想講一講英國小說的興起。今晚我們就請了中文大學通識教育的兼任講師，他也是在美國的西北大學研究比較文學的曹永強先生，和我們提供一些資料，就是講一講去到十八世紀的時候，英國小說的武器的情況和中間的一些種類，還有是會分析一下當時的社會條件和原因的。曹永強，我就知道你一直都是研究比較文學，特別英國文學方面你的涉獵都是很廣闊。其實很多時候我們對於小說這個問題都看得很簡單，因為我們現時就相當熟悉這個問題，但是我們發覺在英國的文學來說，小說是比較後來的一個產物，甚至去到十七、十八世紀才出現的。到底這種出現有什麼含義，或者首先說小說這種文體是有什麼特別的意思的？ 中文小說這個字眼是比較含糊的，因為我想在中國文學的傳統裡面，這種用文字去敘述故事，又不是詩，又不是什麼詞，那些東西比較雜一點，比較歷史悠久一點。但在西方傳統裡面，正式的或者現代的小說真的要遲到十八世紀才由幾位出名的小說家才奠定的。我想首先就將它和第二些文學系統裡面的小說都比一比較，譬如法文的小說，法文那個字去講小說這個字呢就叫 Roman，德文也是同一樣，德文就是也都是叫 Roman，就要從這個Roman 即是羅馬那裡來的。這些字眼也都洩露了他們的來源，就是在歐洲的傳統裡面，直至到十六、十七世紀那時古典主義復興，那時很多大量的希臘、羅馬的文獻、文學、寫作被發掘出來。那時的作家大部分都是去模仿這個古體，即是在西方來說這個是羅馬希臘的傳統古體。無論在這個題材啊、敘述方式啊、意旨啊嗰啲嗰幾方面咧，都係跟足呢個古希臘啊、古羅馬啊嗰啲嘢嚟嘅，係佢哋點樣去衡量一本作品係好咧，就係睇下佢跟得幾足。呢個亦都所謂新古典主義啦，十七世紀、十八世紀初嗰段時間啊。咁但英文好特別，英國文學特別有個字叫 novel， 形容呢種新嘅文體。之前英國傳統裏面有沒有所謂小說啊？有，但是呢就是很沒有系統，很無雜地，一般呢就是一些遊記啦，一些書信啦，一些傳記啦，那些這樣，甚至是因為在十八世紀之前呢，英國人看的小說都是從法文啊或者德文那裡翻譯過來的，所以多數是一些翻譯作品來的。所以如果我們真的跟足那個小說現代的意思來說，在十八世紀之前是沒有一種很純粹的文體叫小說， 即是間中譬如在遊記或者書信裡面偶然出現一段篇幅的類似小說這樣的文體， 還有翻譯法國作品。 但是为什么会比较咁后期才出现呢？譬如说这种所谓用一种小说的文体的方式来到去表达对世界的看法或者对事情的看法，有什么特色？ 小说的形式很特别的，因为我们所熟悉的或者见过的文体，诗歌啊、戏剧啊、那些呢是很有特定的形式的。诗歌分行啊，几多行或者个韵律是怎样去的话呢，就决定了是什么式的诗歌了。但小说呢，它的特色呢可以说是它没有形式的限制，它是一种很兼容并蓄，一种有容乃大 的文体来的。短篇小说中外都是可以短到几版纸，长篇小说呢千几二千版纸都无所谓。所以体积来说呢， 它是很有弹性的。再看看它的语文运用。一般来讲诗歌的戏剧要用所谓的、比较古典一点的、典雅一点 的语文语言。但是小说也没有限制。完全是看它的主角人物、它的叙事观点来决定它语言的运用。到二十世纪百花争鸣、语言的运用更加成为一个小说的最大的特色了。纯粹为了音响那个字的音响效果而去、用的字。或者甚至如果是一些通俗一点的用一些平凡人没有文化没有知识的人的语言。那你等入小说里面都有。所以说呢、如果你问我、小说的形式和其他文体有什么分别呢，就是它是不拘于任何形式的一种文体。 即是说呢，譬如说在小说里面我们经常可能会见到有一个人会念一首诗，或者说呢有一些比较是、普罗大众的人呢会用一些好口语化的说话来到去叙述都有，甚至那个观点呢叙事的观点都可以有变化。但这种变化或者这么自由的形式呢，其实是意味着譬如说当时的社会一种怎样对人的观念呢，会不会都是有一个这样的含义在里面？ 我想是一定会有的，因为、如果我们将它放在以前的传统来看，以前的叙事体包括诗歌戏剧都好，主角通常是、上流社会英雄人物，出身很特别的，不是一般普通人来的、要是就孔武有力，要是就、聪明机智、 或者有权有势、 没错啦。但是到小说呢，你发觉呢、现代又好，或者在十八世纪初初萌芽的时候都好、如果你将个小说的主角写是一个传统的英雄人物呢，那本小说会很闷的。在那个时候最成功的小说呢、就是一些平凡人，通常都是女人、所以你看看那个时代的小说的目录呢，你看到很多 小说名都是以一些、女人名来做书名的、那些小说呢就是主要是从她的观点看，譬如爱情、婚姻、或者她跟其他人的人际关系、这样的东西的。 啊，是啊，譬如刚才你说到就譬如英雄人物那些这样的写法就比较沉闷，那我估会不会呢，就是说我们对一些所谓英雄人物或者某些社会上面的一些阶级性的代表性的人物呢，都有一些很典型的看法，就是他们一定会过某种形式的生活，讲嘢的方式或者思考的方式呢就好像已经定了型这样。但是如果我们将它转移到其他一些、在传统的文学的题材里面忽视了的一些人物，譬如说女人都是、就是、在个社会里面的地位呢未必是很高的时候，是一种什么的意思呢？会不会就是说、去回一些、平民或者被忽视的角度去看回这个社会，更加看到社会真实的那一面？ 你所讲的嘢呢就有少少带有少少道德价值判断。好似话以前有啲人被忽略咗一啲少数民族一啲受压迫嘅人嗰啲咁。然后呢小说呢种伟大嘅题材就嚟去拯救佢哋，将佢哋嘅痛苦啊，将佢哋嘅处境啊暴露出嚟，攞个社会公平。咁呢个系一个道德嘅睇法啦。但我想喺呢个阶段讲嘅呢，就係小说呢佢其实一个好重要嘅元素呢，就係佢写实。譬如以前的题材呢、即是为什么要将英雄啊或者神啊、来做主角呢，即是我虽然不是历史学家，但是一种一般研究文学的人有一个共识呢，就是那时候那个社会价值呢，就是说我们应该从文学作品里面去学习一些、理想、我们虽然是凡人做不到个标准，但是呢我们应该、个头呢向上望。这个也就是柏拉图的理想国的影响 啦， 精神嘛，是不是？即是我们不是英雄，但是我们希望做到英雄这样。基督教原教义都是这样的，我们是上帝的模式里面做出来的嘛， 但是墮落了之後呢，我們希望可以做回去到攀回上去上帝的、那個程度、那個等級那些樣。但是呢十八世紀、小說興起了之後呢，我們發覺呢、那些敘事、那些敘述、語文呢、語言呢，全部都是集中在一些日常生活的瑣碎的細節上面、甚至故事人物的內心經驗裡面的每一點每一滴、這種對細節細微事物和這個日常的生活、周圍發生的人物、事物、的描寫呢、是一個可以說是一個範疇的轉變的、即是現在人呢不再是、去追求一個、高一點的理想一點的境界了，而是呢人的注意力去回去自己身周圍、和自己同一個階段 的東西那些感覺。 咁喺当时咧，就喺十八世纪或者十七世纪末嘅时候咧，呢一类咁样嘅新嘅吓英国，你话所谓 novel 小说嘅题材，系咪一窝蜂咁样冒起嘅？ 都可以咁样讲啦，因为嗰阵时就英国社会咧，好多方面都发生变化，其中一个变化咧就系、艺术家或者作家佢依赖嘅收入来源咧，就唔再系一啲上流社会一啲贵族嘅思维啊、赞助啊嗰啲咁吓。而是呢反而去到一班新兴起的中产阶级的书商、编辑、印书的人那里。这些人呢主要都是生意人来的，他们都是想市场、他们知道读者是需要些什么东西，读者是什么类人，于是呢他们呢就要求这些作者这些艺术家呢就去制造同样的货品出来了、所以那时呢一窝蜂比较大量出现的呢，就是一些针对中产阶级的太太妇人，或者他們的、女佣、因為在那時候呢、女人呢、如果是嫁得一個好的丈夫呢、她是不多點使做事，她有很多時間的、因為他們家裡有人幫手、他們不用、投入生產、他們很多時間去看書，教育程度也准許他們、識字和、看書、於是呢就很大量的作品呢就是關於、以女人做主角，同埋咧，系描述佢哋嘅内心世界啊，佢哋嘅经历啊，好多时候亦都系个佢哋嘅关注嘅嘢，爱情啊、婚姻生活啊、人际关系啊，嗰啲咁样样。咁所以喺嗰个时期，好多而家都已经可能淹没咗嘅作品啊，或者作者嚟讲咧，都系呢一类作品。 听起上嚟都系一啲软性嘅作品，或者咧，如果依据徐永强你头先嘅分析咧，就同当时嘅社会或者经济条件都有好密切嘅关系。咁不如咧，我哋休息一阵之后咧，再详细睇一睇英国小说冒起嗰个年代呢啲嘅社会条件咧。徐永强，你刚才跟我们就介绍了在十八世纪的时候英国小说这个文体的武器的情况，就是特别讲到小说这个文体有什么变化，其实它有些提供什么试点呢，在一个文学家的眼中或者作家的眼中去看世界。但我们经常都说文学和社会的关系非常密切，刚才你都会说到有很多的小说在当时开始推出的时候就为了一些女性的读者的市场的、其实这些女性读者就因为她有多些的闲暇来到阅读，亦都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经济条件是转好、或者你详细跟我们讲讲到底在十八世纪这个这样的阶段里面英国社会的、经济或者那些阶级的分布、一些一般的情况是跟小说的兴起有一些密切关系的地方在哪里， 或者我又从这个资本主义兴起亦都、在那里引发出来的个人主义的抬头那里讲一讲。 好啊， 因为刚才讲过小说呢就是、集中在讲一个人或者小撮人 的内心世界的亲身经历、那些这样的、不理他是出身、多低微都好、 咁呢個亦都係同嗰陣時唔單止喺經濟方面，甚至喺宗教方面嘅一啲轉變係有關嘅。喺嗰個時候咧，我相信咧就係基督教開始喺英國就生根啦，即係取代咗以前嘅羅馬天主教啊嗰啲咁。咁基督教嘅教義啊，同埋佢其中幾個流派，特別係所謂清教啦，同埋有個就叫做 Calvinist 嘅傳統。 加爾文嚇， 係咪 啊？加爾文嚇， 唔該。嘅傳統咧，好注重呢個個人對呢個神嘅關係嘅，就唔係話一定要經過教會啊，任何嘅制度咁嚟，佢先至可以接近上帝嘅嚇。同埋呢啲教義通常係好注重呢個個人嘅努力、克己、勤儉啊，呢啲咁嘅美德。同埋佢對女性喺家庭中嘅地位啊，亦都有一定嘅規限嘅。都幾嚴謹添嘅嚇。佢對婚姻嘅睇法。譬如他是觉得两个人在婚姻中结合呢，就应该是纯粹是建基于这个一种接近差不多友谊 的感情来的，就不是说纯粹这个 爱欲啊，这些 爱欲那方面 的考虑的那些这样。这几种这样的信念啊看法呢，就也都在某一些不是很直接的方法里面反映在小说里面。譬如很简单的例子，刚才提过大部分小说都是还了女性的观点来去叙事的。譬如稍后我们可能会提到一本很出名的作品，在那时候也是一个流行小说，叫 Pamela。 嗯。 那她的女主角呢，就是出身是很韩美的，一些下人的嘅身份嚟嘅，咁但系佢系得到呢个主人一个少主嘅垂青咁啊追求啊嗰啲咁样样，咁但系咧佢系唔系即刻就接受呢一个咁嘅追求啊或者呢个赏识啊嗰啲咁嘢，佢系经过一轮内心挣扎，佢知道咧如果纯粹为咗金钱啊地位啊或者什么外欲啊咁嚟去接受呢份感情咧系唔啱嘅，咁于是佢系经过好多道德嘅挣扎啊讨论啊，即系同自己讨论啦吓，咁先至最嬲尾咧成为呢一家人嘅小奶奶。咁呢个咁嘅过程呢，当然亦都系一个女仔从呢个好低下嘅社会阶层晋升到上流社会即系一种冒起咁嗰啲咁啦。 咁 亦都睇得出呢，就系嗰陣时嗰个社会个道德概念呢，就系话一个婚姻系好嘅话呢，就可以呢个将一个人嘅不论佢系嘅个性啊品味啊甚至社會階級一些很具體、很物質的東西都可以提升。而那個理由呢，那個原動力就不應該是一個情慾、愛慾那裡，而是一些很清教徒式的一些信念，就是勤力、誠實，然後呢就是夫婦間的關係呢好像朋友的關係、互相了解、互相幫助、那些這樣。 聽起上來好像婚姻都是一種救贖的嘛。其實那時候的作家呢每一方面當然是反映了一些流行的一些對道德的看法，但會不會也有一種教育的意思在裡面的？ 你所謂的教育意思就不是真的作者想寫一篇小說之前或者寫緊的時候就特定地想著、我要教育群眾，我要傳送一類咁嘅信息嗰啲咁，我諗呢個係一個社會整體一個差唔多係集體潛意識嘅活動嚟嘅， 或者分享住嘅一啲嘅規範 嚇。嗰陣時嘅宗教信仰或者社會道德嗰個信條咧，就又作出咁嘅轉變啦。咁即係話咧，如果迎合呢一個咁嘅潮流，呢個咁嘅概念嘅嘢咧，就會受到一般讀者歡迎。我哋而家講緊咧係文學傳統裏邊第一個時期係有所謂嘅mass audience。 就是说普罗大众的读者啦， 是啦是啦，文学作品第一次是被大量生产的，我们现在讲是一个市场，所以在这个市场里面成功的被接受的东西肯定是跟整个社会的主流的意识形态是不会说背道而驰的。我想 在这个意思来讲，你所谓的教育意义就是这些文学作品呢是拥护了支持了这个那时的改革过之后的思想。 咁另外一方面，譬如话喺嗰个经济条件上边咧，我哋知道即系其实除咗一啲俾女读者睇嘅啲比较软性啊、感性嘅小说之外咧，其他嗰啲嘅读者群又系啲咩人咧？嗱，咁会唔会亦都有另外一啲阶级嘅兴起，令到小说咧系成为佢哋一啲喜爱嘅读物咧？ 除了女性熱衷的題材的小說之外，我就反而會講下那這個時候呢也都出現了類小說，就是以小人物甚至是一些可以說是做緊偷黑拐騙的人做主角的小說。 嗯，那這些小說裡面呢，譬如對於這些人物，如果他是主角的話，是一種的譬如排斥批評啊，抑或是讚揚啦，那譬如對一些中產階級的看法有沒有一些價值判斷在裡面？ 我想价值判断一好或者不好就不是那么明显、小说吸引的地方不是它给一个判断说、这个人做得好或这个人做得不好、小说引人入胜的地方就是它给了你一种代入一个你未经历过也都不会经历到的世界，一种代入 的经验。于是譬如我举个例子、有本在那时都很出名的小说叫 Mo Flanders、就是这个《鲁滨逊漂流记》的作者、Daniel Defoe、的另一本、的作品的、他的主角是一个贼来的、这一样东西就是以前的我想任何的、文学题材都不会用来做主角的、一个小偷来的，一个流离浪荡的小偷来的、他所谓要偷东西的目的呢，或者个理由呢，就不是说真的为了偷东西，而是他的生活所需。所以这种小说呢，其实它带到个给我们的信息就是说、即是人呢生活在城市里面呢，就要为了现实，为了经济理由来去做一些他说想做或者不想做的事情。 咁即係話亦都有一種所謂同情嘅了解呀，對於一啲喺社會普羅大眾裏面嗰個階層嘅人，係咪？ 我諗喺嗰個時候呢，小說嘅世界呢就係所謂嘅城市生活。中產階級有條件嘅人已經搬嚟咗個城市啦。咁、但係唔等於佢哋對城市冇興趣。咁佢哋喺睇小說裏面呢得返出嗰種喺城市生活裏面，喺呢個咁嘅咁複雜咁懸疑嘅世界裏面生活嘅一種經驗嗰啲咁。呢個可能就係所謂嘅藝術距離啦。 咁我哋可以想象，真係話英國文學咧，去到十八世紀咧，就係有一啲好突變啊，可以話，亦都展開咗整個小説嘅文化。喺呢一個階段咧，啱啱冒起嘅階段，有啲乜嘢代表性嘅作家或者作品值得我哋留意嘅？ 或者我講幾個名啦嚇，譬如就 Robinson Crusoe 嘅作者，即係《魯賓遜漂流記》嘅作者，呢、這個 Daniel Defoe 啦， 呢個笛福嚇， 遲少少啊，呢、這個就一般就认为是现代小说之父的了，这个就 Samuel Richardson、 这个李察逊、有什么代表作品？ 他的最著名两部作品就是、Pamela 和 Clarissa、 刚才你都提过，都是两个以女性的名字做名称的一个小说作品、 另外一个呢、也是以写实主义出名的、小说家、这个 Henry Fielding、 中文叫做亨利·斐尔丁、 他最出名的小说当然是 Tom Jones、 我哋好容易混淆咗，系另外一个歌星嘅名字啊。咁台湾译名叫汤姆琼斯嘅，系。 咁其他咧，亦都好有特色啊，好有代表性嘅小说家咧，都包括一个叫做 Lawrence Stern。咁佢好特别嘅一本小说咧，叫做Tristram Shandy。 咁个中文译名咧就叫做罗伦斯呢、这个斯特恩嘅。咁呢啲嘅小说咧，我哋跟住节目里边咧，都会逐本啊当名著咁样同大家介绍下里边嘅特色啦，同埋佢哋嘅内容啦。咁我哋今晚咧好多谢曹永强先生咧，先俾我哋一啲嘅背景嘅介绍，讲到英国小说嘅冒起，同埋十八世纪英国社会嘅一啲情况，咁以至我哋睇一啲具体嘅作品嘅时候咧，有更加多嘅背景可以俾我哋参考嘅。唔该晒曹永强。 世界文学之旅，钟杰良编导，魏便利监制，香港电台教育组制作。